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说到抗纤维化啊，我们已经说了大概有13年了啊。大家也知道，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发病在全身，病变却是在血管啊。 对，这对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些听众啊，可以说95%的老年人吧，更多的问题是血管的堵的这个问题。 嗯，因为呢，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症状呢，是各种各样啊，千奇百怪的病呢都会出现。实际上，究其根源啊，它跟血管的健康与否呢是有关联的哈。当然了，这个血管的抗纤维化，我们基本是明白怎么回事了。但是在以往呢，您还曾经提到过，比如说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就是茶色素啊，对于呢血管当中的这种斑块啊是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的。那么这是通过一个什么原理来进行的呢？ 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的啊，就是抗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抗斑块，这个金标准或者说一个标配的一个方案呢，就是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里边的这个提取物茶色素。那么纤维化呢，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斑块呢，它是由这个纤维脂质斑块组成。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不是说抗纤维化，抗纤维化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加这个茶色素，那么加这个茶色素它的依据是什么，说的这个如果这个有作用，它这个作用这个依据来源是哪里，哎，我们主要是说一说这个问题。关于说的这个茶色素呢，大家比较陌生，你就是过去这个我们在吃中药里边可能好像哎，我没有听过这个，哎，我这中药里边有味这个茶色素。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最早这个记载啊，就是茶对我们人体这个健康也罢，保健也罢，药理作用也罢，你看我们说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以茶而解之。你看你从这一段这个记载来说，就说茶呢在古人呢已经作为一个这个药用了。但是你现在这个中药里面这种药用到底它是怎么发挥这个作用的，你就像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诺贝尔这个获奖者屠呦呦，青蒿素是我们一味中药，但是你要走向世界，那你就必须这个精准化、数据化、标准化。哎，我们通过青蒿素里面这个提取物，我们对这个疟疾能发挥作用。那同样茶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养胃也罢，调节血脂也罢，调节血压也罢，还是这个补益也罢啊，这些大家平时都在应用，但是这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分，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研究工作者哎，把它立定了一个课题。那我就要研究茶叶里边这个药用成分是什么，这样呢才形成了这个75859535三个五年的这个科研攻关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我们叫做这个 951药科技攻关1035工程项目。关于这项这个研究呢，其实早在这个97-98年已经有这个论断已经出来。如果就是说善于这个想研究啊，想学习啊，想钻研这些听众呢，你可以去查一本文献啊，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这个呢是由这个中华医学会茶色素推广中心编审，由这个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这可是一个大部头啊。 这个这里边 非常厚啊。 对，特别厚。这里边凝集了就是说大概有700多家这个医院吧，这个临床医师进行这个临床研究，研究以后得出了这个茶色素啊，这个它的这个功效。你看，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本书的这个内容提要啊。你像这个内容里面就这么描述它，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药用成分。那么它的主要药理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抗动脉粥样硬化，抗凝促纤溶，清除自由基，降低血浆内皮素，增强免疫力，抗肿瘤等。茶色素的诸多药理作用已经在临床应用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对高脂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高原病、脂肪肝、肾病综合征、痴呆综合征等都有治本治标的疗效，并且无明显毒副作用。专辑就是展示这些成果的专著，专辑所载的超前严谨详实的科研资料必将促进茶色素研究课题的拓展，并促进国际范围的学术交流。我刚才说这一段话啊，就是这个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的内容提要。 其实大家如果想浏览查阅的话呢，也可以早晨拨打电话哈，做进一步的这个预约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其实说到茶叶呢，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一张名片啊。一说喝茶就会想到中国，里边呢像什么茶多酚啊等等，这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很多人也知道喝茶呢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但是如果进一步的去提取啊、分解啊，刚才您提到它里边还含有一种叫做茶色素的东西， 对， 而且 成分， 对这个茶色素，刚才您说了，对人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对很多的这个病症呢有这么好的改善作用，这可是我们原来不太知道的。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与动脉同寿，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所关注的啊，比如说我手脚麻木了，我头晕了，头痛了，四肢乏力了，胸闷了，气短了，或者说我们的脉压差大了等等等等，当这一切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只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血管堵塞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一个呢，是一个87岁的一个阿姨，就是她是呢，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描述他的症状的时候，眼前老发黑。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过性脑缺血，小中风。这提示什么呢？这提示就是说这个脑动脉这个血管呢已经发生了这个严重这个堵塞，身体呢已经发出了这个信号。紧接着在聊的过程中，他就说他总是他有一次去银行取钱的时候，自己竟然这个摔倒了。那么在茶血里边那个铜性半胱氨酸呢也是一直是这个超过这正常值。我们都知道铜性半胱氨酸它是一个衡量这个缺血或者这个血管这个堵塞程度的这个一项指标。通过沟通呢，我就说那你都有这么这个高频的这个小中风在发作，这很危险的。他说没办法，我也这个看了专家，我也用了这个药品， 但是没有好的办法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嗯， 那后来给他出的方案也就是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茶色素，这个中间当然也有一段这个论证啊求证这个过程，后来他就这么用了。诶，这个听众呢，就是应该是两年以后我们在一次这个课堂这个活动过程中诶见到了，那个是这个他在分享他这个案例，刚好那天遇到了，他就说哎呀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案居然把我当初猜疑的这个不可能的问题帮我解决了。 嗯， 诶，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再说的另外一个案例呢是什么呢，应该是在2010年，这个人呢没有高血压，但他有这个高血糖，他有这个高血脂，血糖高血脂高，这是现在很普遍的问题。我们就做过这个风险评估，我就说如果在你这个即使降糖的情况下，降脂的情况下，你就是降的这个好，当然这个人啊是应该67岁，你的血管内皮它可是一天一天它在伤害，也就是说你的斑块一天一天往前走，因为他对这个保健有成见，就是不相信保健品。我说这个那你一定一个是养成好习惯，再一个血脂血糖控制好，那肯定其他的当然再吃一点这个阿司匹林的抗血凝，我们防止这个斑块这个形成。这是10年哎发生的问题。结果呢这个听众呢最近呢联系我们了，说这个他这个胸闷不舒服，这个是肺部有问题。我一听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不是肺部问题，你这一定是这个冠脉缺血以后出现的这种胸闷憋气，而且从这个用药这个诊断来说，你这根本就不是肺的问题，恰恰住了院以后最后诊断为这个4个冠脉这个堵塞。 嗯， 那么现在医院给的方案是什么，那就是这个搭桥。我开玩笑的说这个桥有可能达成了立交桥，为什么？你是4根血管，你不是一根，哎，我打一个桥就解决了，有可能是交叉的。因为我问他要，他自己给我说的，他想保守，他不想这个去打桥，家属也不同意。我说这个现在由不得你，这个能保守不能保守，以你今天检测的这个指标，最后决定你能不能保守。我说你把那个报告给我看一下。他这个报告呢，人家现在请的这个知名医院的专家正在给他会诊。这个还不能给他，叫他本人看到，家属可以看到。哎，我没拿到这个报告。 嗯， 通过这个案例，我就想说，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给大家说，永远在提醒，哎，你的预防永远大于你的治疗。你像这个，假如说这个，开胸这个去搭桥的话，这个手术啊，咱们我算了一下是12万。 嗯， 而且你肯定要是在那个哎，要签家属要去签那个生死状嘛，这个很不保。但是你这会儿能不能保守？这会儿你说你来保健找我，你说哎我要来抗纤维化了，我要用你这方案了，救不了急。救急的我觉得今天西医是无可比拟的，中医他在救急方面急症方面这不是他的优势。所以我们说人与动脉同寿，我们现在血脂血压血糖还有你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我们说那个邪气一天一天一天在给你累加，只是说有一天累加这个力量大于你身体的耐受性的时候，你的身体开始发作。 嗯， 那这个既然既有危及这个生命，结果又没有生活质量，还大量的消耗我们的这个经济上这种造成这种消耗。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斑块这个问题上，那你最后不管是脑干也罢，还是这个脑腔也罢，还是这个冠脉也罢，还是我们肾小球也罢，还是我们下肢也罢，你那里堵，这永远是我们心血管那个防范的这个堤坝。 嗯，所以咱们说到了发病在全身，病变确实在血管，所以保护好血管这是重中之重啊。 对，那你这个斑块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纤维脂质斑块，你既有增生组织，你又有这个血脂血糖血压，还有这个 内皮这个因子，血管内皮因子这个凝血这个机制，一会儿有时间我再说一下这个凝血过程为什么要加这个茶色素。比如在茶色素里面这个抗凝抽纤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清除自由基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说加了它就能抗动脉粥样硬化，诶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好的，那么关于健康管理方案啊，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哈，因为你每个人的病程每个人的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也不仅仅是为大家呢推荐一些养生保健的方式，还要告诉您建议您怎么来更进一步的治疗，加上养生保健的方式两条腿走路啊，这样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如果呢您需要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活动，同时我们还将根据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为您的制定出健康管理方案，但是呢我们只是这个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能够享受到哈。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 听众朋友们好，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那说到为什么使用茶色素啊，就能够使血管的状况呢有很好的改变呢？ 我们说这个心血管疾病啊，最怕的，我们说极端的话，是怕危险事件的发生。所以危险事件发生，你看在我们大脑，我们一个是怕脑出血，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这个脑梗塞。那我们在我们这个心脏呢，我们怕我们这冠状动脉发生这种心肌梗死也罢，心绞痛也罢，还是这个搭桥装支架也罢，说到底是一个梗堵塞。这两个器官哦，哪一个如果堵住了，不及时这个抢救的话，它会直接危及我们这个生命。所以你看，我们说就是防止这个，其实也就是防止血管这个血栓这个形成。那么这个血栓形成啊， 它这个有三个条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的这个损伤，第二个呢是我们血管里边这个血液这个血流状态的这个改变，第三呢是这个血液凝固性这个增加。我先说一下这个血管内皮细胞这个损伤啊，就是血管这个内膜的内皮细胞呢，它有什么功能？不仅仅它是一个结构，就是说，哎，我只是一个内膜，它有这个抗凝、促凝两种这个特性，就是抗凝血和促进凝血这个作用。在生理情况下，它以抗凝作用为主，抗凝作用就是说不要将它这个血液凝聚到在一块嘛。但是我们在血糖高的情况下，血脂高的情况下，血压高的情况下，我们在老化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血管这个抗凝这个作用呢，它这个比较低下了。所以这也就是咱们临床上医生，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先给我把阿司匹林用上。我们在如果解决这个脑血栓啊或者这个心梗的时候，有时为了黄金抢救的那个时间里边，我们会用这个肝素，肝素也是这个抗凝血的。其实我们人体啊本身是能够合成这个肝素的，这个肝素干嘛呢？就是抗凝血的。那这个茶色素里边它就有一个作用，抗凝促纤中，它就是把我们损伤的内皮细胞和我们丧失掉降低掉的那个抗凝血那个自身那个机制呢，拿这个进行给我们这个补充，我们就能防止危险事件的这个发生。同时呢，你再辅助以这个抗纤维化，就是让它这个斑管第一停滞，不要进一步向前这个发展，第二呢，哎，降解吸收一部分，我们就会这个什么防止危险事件的发生。 所以说呢，这个血管呢最怕堵，而什么堵了血管就是血栓，因此要防血栓。那么抗纤维化也好，茶色素也好，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别忘了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